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，一个白痴的哥哥。虽然比天启小6岁，但从个性到智商，崇祯都要高出一截。魏忠贤是什么东西，他是很清楚的，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。干掉这个死人妖，把他千刀万剐，掘坟刨尸。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。没有治国的能力，没有艰辛的努力，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。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，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，有皇帝罩着，谁也动不了他。现在皇帝换人了，没人再管这条狗，却依然动不了他，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。崇祯很精明，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，除自己外，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，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。身边没有盟友，没有亲信，没有人可以信任，他将独自面对狼群。如果贸然动手，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。所以要对付这个人，必须有点耐心，不用着急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，于是天启7年9月初3，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。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，他不能不辞职，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，这份工作相当辛苦，从万历年间开始，历经三朝，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，他都是奶妈。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，想当奶妈也没辙了。当然他不想走，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，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，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。一天后他得到了答复，同意。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，既然不同意我辞职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？崇祯的理由很无辜，他是先皇的奶妈，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，应该回去了吧。其实我也不好意思，前任刚死就去赶人，但这是他提出来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于是在宫里混了20多年的克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，她穿着丧服离开皇宫，走的时候啊还烧掉了一些东西，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、手脚指甲等，以示留念。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，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。还不完，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，但皇帝毕竟是皇帝，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，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。第二天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，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。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，毕竟他没有理由留下来，又是自己提出来的。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，对于这点呢，魏忠贤知道，崇祯也知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崇祯同意，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，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。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，拒绝。崇祯当即拒绝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，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。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，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。这一天是天启7年9月初7，2个月后是11月初7，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。那天夜里啊，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，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。是的，致命的错误 就是这个判断。王体前没有退休，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件好事，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啊，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来越发扑朔迷离啊。9月15日，皇帝突然下发一旨，奖赏太监，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。他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书弹劾。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，而是4个人，分别是兵部尚书崔成秀、太仆寺少卿陈英、延绥巡抚朱同盟、工部尚书李养德。这4个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都是阉党，都是骨干，都很无耻。虽然4个人贪污受贿、无恶不作，把柄满街都是，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。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，不孝。经杨所修考证啊，这4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，但都没有回家守孝，全部夺情了，不合孝道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。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情搞得半死不活，拿出来整这4号小鱼小虾，很有意思。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因为这4个人都是他的心腹，特别是崔成秀，是他的头号死党，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。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自从杨涟、左光斗死后，朝廷就没有人敢骂阉党。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，现在突然跳出来，必定有人主使，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，皇帝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啊，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。一天后呢，皇帝做出了批复，痛斥杨所修，说他是率性轻敌，意思是随便乱骂人。经过仔细观察，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书很可能并非皇帝之事，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，似乎事前呢也不知道，总之啊，这只是个偶发事件。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，弹劾当天崔成秀等人呢就提出辞职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。崇祯呢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个人回家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一个人，崔成秀。事情解决了，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加诡异。9月24日，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，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。这位陆万龄啊，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，什么在国子监里见生祠、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，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。这个被弹劾呀并不是怪事儿，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，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。魏忠贤得到这个消息是极为惊恐啊，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，但他到底是老江湖，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，应该依法处理。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，夸奖了他两句，表示此事到此为止。处理完此事后，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，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头。第二天他又得到另一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，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作祠堂。魏忠贤都快崩溃了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？老子都快完蛋了，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。他立即向皇帝上书，说修生祠是不对的，自己是反对的，希望一律停止。这皇帝的态度啊，出乎意料。崇祯表示，如果没修的，就不修了。 但已经批准的不修呢也不好，还是接着修吧，没事儿。魏忠贤并不幼稚，他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痊愈之计，故作姿态而已。但接下来的皇帝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。几天后呢，这个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免死铁券。免死铁券这件东西呢，之前我是介绍过的，这个用法很简单，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通通的免死。但有一点我忘了讲了，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，谋逆。没等这魏忠贤呢上门感谢，崇祯呢又下令了，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，半个多月里呀，封赏了无数人，不是升官就是封阴职，受赏者的全部都是阉党，从魏忠贤到崔成秀，连已经死掉了的老阉党魏广威都没有放过，人死了就追认，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。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，他确信呢，崇祯是一个好人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，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，也无法控制。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，崇祯就没必要跟自己玩命。这个推理比较合理，却不正确。如魏忠贤之前所料，崇祯是有弱点的，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，不是女人，而是权力。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，必须除掉魏忠贤。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地跳出去，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。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，在他的剧本里只有封赏、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，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，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。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，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，至少看上去如此。在这片寂静中，崇祯准备着进攻。几天后啊，寂静被打破了，打破他的人不是崇祯。吏科都给事中，陈尔义突然上书大骂杨所修，公然为崔成秀辩护，而且还上纲上线，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，希望皇帝严查。和杨所修的那封上书一样，此时上书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。和上次一样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，魏忠贤。也和上次一样，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。杨所修上书攻击的时候，崇祯很惊讶，陈尔义上书反击的时候，魏忠贤也很惊讶，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。作为一个政治新手，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，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得团团转，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。看上去事情是这样的，杨所修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成秀来弹劾魏忠贤，而陈尔义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成秀辩护发动反击。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呀。杨所修和陈尔义上书开战，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，但既不是魏忠贤，也不是崇祯。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义，而陈尔义的指使者叫杨所修。如果你不明白，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。轨迹是这儿开始的。有一天呢，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，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，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。看透了崇祯的伪装后，他决定早做打算。顺便说一句，他并不是东林党，而是阉党，但并非骨干。为及早解脱自己，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吏科给事中陈尔义。两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成秀。 这是条极端狡猾的计谋，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。弹劾崔成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认定自己不是阉党，即使将来秋后算账也绝轮不到自己头上。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，要提前立功，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崇祯未必能干得过魏忠贤，到时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，而且魏忠贤必定是阉党首领，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，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。崔成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，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，也不会得罪魏忠贤，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。精彩，真精彩，为了大家，崔先生，你就背了吧。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，几乎得到，就是没有得到，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，他们忽略了一个人，崔成秀。杨所修、陈尔义千算万算，却算漏了崔成秀本人。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，崔大人绝非善类，这把戏能骗得过魏忠贤，却骗不了崔成秀。弹劾发生的当天呢，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，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，但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派人找到了杨所修，大骂了对方一顿，最后说，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，就派人查你。大家同坐一条船，谁的屁股都不干净，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。这句话呀相当有效，杨所修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书为崔成秀辩解。问题是他已经骂过了，再上书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就交给了陈尔义。问题是原先把崔成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黑锅，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添个人进去，杨所修不行，魏忠贤不行，崇祯更不行，实在很难办。但陈尔义不愧是老牌儿几世中啊，活人找不到，找到了死人，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。如此一来，杨所修是无知的，崔成秀是无辜的，世界又和平了。倒腾来又倒腾去，崔成秀没错，杨所修没错，陈尔义当然也没错，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。哎，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

杨维元是阉党。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，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，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。反正干了也没损失，不干白不干，白干谁不干。形势非常明显，崔成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但崇祯呢没有动手，他不但没有动手，还骂着杨维元，说他轻率发言。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，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，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阉党，但他就是不动手。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很快啊，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。几天后，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，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，皇帝都发话了，依然豁出去硬干，行动极其反常，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。在这封奏书里，他不但攻击崔成秀，还捧了一个人，魏忠贤。按照他的说法，长期以来呀，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，竟添乱，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。崇祯的判断很正确，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。从杨所修的事情中，魏忠贤得到了启示，全身而退绝无可能，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。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书，把责任推给崔成秀。虽然一直以来崔成秀都帮了很多忙，还是他的干儿子，没办法，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，儿子你就算了吧。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，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，目标只有一个，不需要俘虏，也不接受投降。真正的机会到来了，10月22日公布主事，陆承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。崇祯决定开始行动，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个叫陆承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，此人职位很小，但名气很大，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，阉党上台不理阉党，是公认的混不吝，软硬都不吃，他的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。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，崇祯呢照例批评，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，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。崔成秀哭了，这下终于完蛋了。魏忠贤笑了，这下终于过关了，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，这笔交易相当划算。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痛斥崔成秀，说崔成秀既然还能在朝廷混这么久，就是因为魏忠贤。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，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，就是因为皇帝。不知这前主事啊是否过于激动，竟然还捎带了上皇帝。但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，皇帝竟然全无反应。10月25日，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。在这封奏书里，他痛责魏忠贤，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。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，然而为时已晚。说到底啊，还是读书太少，魏文盲呢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是单向选择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天启皇帝死的那天，他的人生就剩下一个选择，谋逆。他曾胜券在握，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，一切将尽在掌握。 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，自己将继承兄长遗愿，重用他，信任他。太阳照常升起，于是他相信了，所以他完蛋了。现在反击已不可能，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。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，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。阉党就此土崩瓦解，他的党羽纷纷辞职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限，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反省自己，痛骂魏公公，告别过去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骤雨，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最后一招。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，效果很好，这招的名字叫做哭。在崇祯面前，魏忠贤嚎啕大哭，失声痛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，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，只是不断叹气。眼见哭入佳境，效果明显，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。哭，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，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。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，最后将其扳停。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，干掉了杨涟。魏公公相信呢，凭借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表演，一定能够感动崇祯。崇祯确实很感动，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，都60的人了，几乎毫无廉耻，眼泪鼻涕说下就下，不要脸，哎呦，真不要脸啊。到现在朝廷内外，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，但他就不动手，他还在等一样东西。其实朝廷斗争啊，就是街头打架斗殴，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，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，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，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，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，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，要修理谁，能争取的争取，不能争取的死磕，才能动手。崇祯放出了风声，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，可是群臣不响。截止10月底，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2-3个，这一事实说明啊，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，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。没办法，这年头混饭吃不易，等形势明朗点，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。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。10月25日，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虎狼在前，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，我虽一介平民，愿与之决死，虽死无憾。第二天，郭子坚监生钱家指上书弹劾魏忠贤10大罪。钱家指虽然只是学生，但文笔相当不错，内容极狠，态度极硬，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，引起极大反响。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。遗憾呢，他没有玩出新意，还是老一套，进去就哭，哭得痛不欲生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就收起了神功准备回家。就在此时，崇祯叫住了他，等一等。他找了一个太监，交给他一份文书，说道：读。就这样，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他痛苦地抬起头，却只看见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。那一刻，他的威望、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。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，但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在那里啊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。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。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，不同的是 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，事到如今呢，只能求他了。 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，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，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，立即辞职， 退休回家，可以保全身家性命。魏忠贤思前想后，认了，立即回家，找人写辞职信。当然，临走前呢，他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。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，是想让他死得更快。和魏忠贤一样，大多数太监习惯是见风使舵、落井下石。一直以来，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，毕竟阉党根基太深，这样最省事儿。在徐英元的帮助下，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。这次他很真诚。同日，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，一代巨奸就此落马。落马的那天，魏忠贤很高兴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，无论如何，崇祯都不会，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。一年前，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。应该说，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，混了这么多年，有钱有房有车，啥都不缺了。特别是他家的房子，啊，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，黄金地段，交通便利。你要如果现在去看啊，那真是园林假山，深宅大院，上千平米，相当气派。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，最多也就是六分之一。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儿上也就差不多了，好歹有个流经指标，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。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，崇祯下令，魏忠贤劳苦功高，另有重任，即日出发去凤阳勘坟。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，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。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，但无论如何，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，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。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，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。或许是收了钱，或许是说了情，反正徐英元是站了出来，公然为魏忠贤辩护，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。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，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。奴才敢与奸臣相同，打一百棍发南京。太监不是人呐。顺便说一句啊，在这个明代呢，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户，而在清代，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。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，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啊，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。确定无法挽回，魏公公准备上路了，足足准备了三天。在这三天里，他只干了一件事，打包。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，那就只有富贵吧。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，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，清除四十大车，然后光荣上路，前呼后拥，随行的还有一千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。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，大难临头竟然如此嚣张，哎呀，真是活腻了。魏忠贤没有活腻，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，一百岁还是要追求的。事实上啊，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，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。 历史告诉我们，战国的时候啊，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，一边行军，一边给秦王打报告，要官要钱贪得无厌。有人问他，他说呀，我军权在手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。此后呢，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。魏忠贤用这招，说明他虽不识字，却还懂得历史的，可惜呀，是略懂。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，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，这么大排场，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，俺不争了，打算好好过日子。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。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，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。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，是因为他手中有权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，我只要钱要官，帮你打江山，绝不动你的权。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，凭什么签合同？所以崇祯很愤怒，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，他的钱还有他的命。魏忠贤呢，倒没有这个觉悟，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。但聪明人还是有的，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， 低调低调啊，低调点好。 魏忠贤回答， 嗯， 若要杀我，何须今日？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。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呢，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。这一天呢是11月6日，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。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几天来，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，他的亲信包括吴虎、武彪纷纷落马，老朋友王体前退了，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盈元也被发配去守陵，翻身一无指望啊。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，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。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昏了过去。追上来，然后呢？逮捕、入狱、定罪、斩首，还是挨剐？天色已晚，无论如何，先找个地方住吧，活过今天再说。魏忠贤进入了眼前这座小县城，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。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，上千人一拥而入，挤满了所有的客店。当然，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。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，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这无关紧要，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个姓白的书生，来自京城。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，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。11月的天气非常的冷，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，发出凄冷的呜啸声。在黑暗的寒冷中，伟大的、无与伦比的、不可一世的9900岁倦坐在那张简陋的床上，回忆着过往的一切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、